经不太在意，也许你从来无法了解我的心，然而早已习惯为你伤心和哭泣。谁说爱

才画出天外的天，不要再被自我困惑。当我再次睁开眼帘，打开一切，窗外依旧是蓝天。从此抛开一切烦忧，不再盲目地追求，不再霓虹不是梦里所有，何时才能摆脱折磨？回想起过去的种种，太多的错要承受，过去无法重新的再来过，未来的路还要走。走向天外的天，不要再被世俗迷惑，给我一些色彩画出天外的天，不要再被自我困惑。当我再次睁开眼帘，打开一切，窗外依旧是蓝天。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不是当时我们都有一点懵懂，现在 小排列组合，只想坐在你身后。若不是当时我们都有一点懵懂，现在的我会多么不同。温柔的孩子气，伴随那些年光阴，像太阳般和煦，深深温暖我的心。 想起那首歌曲，那会让我的世界只剩回忆，一种隐隐作痛的甜蜜，是回不当初的瘾和你。把弦被刺了青，又将它丢弃，不要再让我听见那段过去，那会让我的眼前模糊不清。我曾为你认真地唱着，你笑得像一个你，爱你， 爱你， 再多的不愿意也不能抹去。 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 再让我想起那首歌曲，那会让我的世界只剩回忆，一种隐隐作痛的甜蜜，是回不当初的瘾和你。把旋律刺了青，又将它丢弃，不要再

是北京时间1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

乱响，春深喧嚷，任我胡思乱想。 贯通国际，工装一点通。 家装和工装在空间布局上有什么不同呢？ 空间设计是工装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是因为目前家装普遍不允许动房屋的结构，房屋内的空间布局已经是固定不可改变的了，所以空间设计在家装领域基本发挥不了作用。但是作为工装设计，大量摆在设计师面前的是空间设计。我们以一个酒店的装修为例，建筑设计只是把底层留作公共部分，其中电梯位置、配电房的位置、消防设施的位置、化粪池等都做了安排，其他部分就由室内设计去处理了。原因很简单，一个酒店在筹建的时候是由业主，也就是投资者出面策划，他们多数不是酒店管理的专家，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性的构思，而酒店设计根据这些概念做出外立面以及环境的设计、室内大空间的设计以及配套设施的设计。在建筑施工开始后，业主会聘请将来的酒店管理专业人员，这是对于酒店各个方面的进一步深化。聪明的业主会尽早地请室内设计师开始深入设计，比如酒店是几星级，酒店的大堂应该有多大的面积，包含哪些部分，大堂的酒吧、咖啡厅、休息处、团队的进出口、管理办公和客人的距离，公厕男女各安排几个蹲位，以及餐厨、仓库，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把它统称为空间设计。贯坤国际拥有强大的设计团队，可以在空间设计方面帮您充分发挥空间利用的最大效率。详情登录微信订阅号贯坤国际，贯是冠军的贯，坤是乾坤的坤，贯坤国际，或致电010-5646-8050 5646-8051。 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

喜欢草蜢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起草蜢这个名字呢。这个组合是成立于1985年，由蔡一智、蔡一杰、苏志威三人组成，因为三人姓氏的首部呢都是草字头而得名。这首歌呢是来自草蜢的《宝贝对不起》。OK， 这里是梅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我们的节目开始喽。接下来第二首歌呢是来自戴佩妮的《Che Bibi》。 I'm ready。 是略带柔情声音甜美的女孩子，而这首歌应该是完全颠覆了她以往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形象。歌曲当中呢，她有一点大女子主义了，当然也是代表新时代女性的一个独立的个性吧。区区的这一位呢，她的歌包括她的人都会联想到梦想、自由，然后爱音乐、爱生活等等。她就是汪峰，这首歌又跟梦又跟自由有关系，没错，它就是像梦一样自由，一起来听一下。 你是否还会牵挂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当我已经告别昨日，驶向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

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插曲，谁来自于谢雨欣。音乐响起的时候可能会回忆起很多，对不对？你是不是也坚持地认为这个世界上会有另外的一个异性的他也在找你，可是你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他，你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者清晨或者黄昏，你们会不期而遇，然后一眼就能看出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就像我们继续听到的吴奇隆一样，他和刘诗诗在十年前呢可以说是毫无交集，但是缘分就将他们带到了一起。继续听到吴奇隆的歌曲《把心给你》。 沉默不语，像大海没有边际，像星光期待你。我的爱是为你，再一次把心给你，幻想着你的回忆。这一刻疲倦的心不能停止想你，不会哭泣。 1991年小虎队发行的再见专辑当中，可能是因为制作时间上的仓促，所以在专辑里呢选了不少飞碟唱片之前发行其他歌手的旧歌，就像刚听到的吴奇隆的这首把心给你。其实呢这首歌是选自姜育恒一世情缘专辑里的，是一首翻唱的歌曲。继续在这首歌呢叫做别问我爱谁，我想很多人知道彭佳慧这个歌手应该都是看中央八套的刘嘉玲演的那部电视剧，这首歌呢就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你是谁在我面前，我知道有多危险，我是谁在你面前，这一切已不能重演。你若要离开我，别说再见，那会让你痛彻心扉。我若会离开你，也请不要伤悲。

做赌，结局是笑话泪，也都无所谓，让我将梦变成歌。 是电影《满汉全席》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漫漫人生路》，来自于钟镇涛。那个时候的贺岁片还真是很有味道的，这应该是彤彤上小学时候的电影吧。这首歌呢也可以算是童年的旋律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听到的是来自方圆演唱的《泪塔》，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孤芳不自赏》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成雪花，岁月将人拆成片那、啊、此情阅历并不复杂，却让我们走入分岔。你睁着一双眼，崩塌。 痴情你怀中，不问秋不问冬，只想问你是否真爱我。一朵花问一只风，你是否真爱我。 今生今世，我不忘怀。